第二節翻嚟，中港車司機不過過氣嘅。咁第一節咧就講得好慷慨激昂，因為講港珠澳車牌個實際操作，同埋有啲網友問啦，點解有個中大陸車牌可以揾到錢啊？唔使等陳茂波都派到幾雞嘢一年啊咁。咁啊講咗俾人聽。咁如果要聽嘅話，點樣實際揾錢咧？我聽翻第一節，唔使做，而個個月揾到兩三雞嘢人仔，冇風險添。呢啲咁嘅揾錢伎倆咧，我好多啊！咁啊，頭先咧啱啱好啦，就有個做呢個京東啊，做淘寶啊、天貓啊、商城啊呢啲啊，咁做得好出色嘅一個後生仔啦，我叫做後生仔啦。咁咧佢咧就走嚟揾我飲茶，咁咧佢咧就做呢個網購啊。咁啊，借呢啲咁嘅渠道咧，一年都做過億生意嘅。喺台灣咧，亦都有租咗地方做網購，咁啊做得相當大。咁京東啊，咁咧佢咧就啱啱下個禮拜二咧，佢就上北京，咁啊有啲嘢搞咁，傾開偈啦。咁咧佢咧就新思維，咁我就未吸收到。咁佢成日都，我就希望佢教我啦，因為佢俾咗好多資料我睇，同埋點樣可以做法。佢有個名言嘅就係、是：你如果你唔諗，或者你做得唔夠好，或者你仲係老，即係打破唔到你個思想框框，你做落做得一樣嘅，不如唔好做。做任何生意咧係有搏嘅成分，同埋你一定要與時俱進。而家網上做網上世界做網購。咁蓬勃嘅情況底下，你想辦法喺裏面分一杯羹，點樣做好你嘅？咁佢好多資料俾咗我，啊，亦都間接影響咗我咧，抌咗錢咧，自己做一個連埋兩個 Apps 嘅 iPhone 啊，同埋呢個即係蘋果啦，同 Android 嘅 Apps 啊，連埋網頁啊，做網購啊嘅平台嘅。咁最近都聯絡緊啲人。咁希望做得到啦，咁就借佢嘅關係啦，咁佢俾好多意見我嘅，咁今日呢就話落嚟請我飲下午茶餐，咁上次呢去打邊爐呢，咁就我埋咗單，佢爭我一餐咁，咁再講啦，咁呢因為呢佢都好多問題啊，咁想了解多啲，咁佢就聽人哋講話我以前係做老千專呃人點樣點樣，咁我講一個故仔啦，之前呢其實大匪案天下呢都講咗部分，咁今次講得完整啲啦。我有一个朋友叫老包，个女叫小包，我哋叫大小包，佢哋昆明人，本业咧个老豆咧就系当兵嘅，咁啊军佬，今年70岁，咁咧就都做得好大下，咁咧喺军方人物有嘅，咁咧最主要嘅军方人物咧就喺西双版纳云南，西双版纳咧呢个地方咧就系老挝缅甸嘅边境。佢哋借东盟10+1十几年前咧就揾到啲钱，而佢哋嘅本业就是做木材，木材咧就喺昆明市中心，嗰阵时未发达，佢有间木厂，咁咧就拆迁，市政府要收地，就赔几多钱俾佢，佢计条数咧拣价笪地咧11亿，咁咧当时咧就市政府就问佢7000万肯唔肯搬，咁有幸啦，咁同我傾開偈，咁啊同我拍檔黎生都傾開偈，因為係黎生嘅朋友，黎生咧就介紹我認識嘅，咁啊認識咗而家都好多年啦，咁久不久我哋都上昆明探佢嘅，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佢做，咁佢問我：屌，我值1亿，佢而家賠7000万，賣唔賣好啊？咁我梗係賣啦，賣咗佢，因為市政府收，但你一定要開多個條件，開多個條件就係話可唔可以俾一個。市政府、云南省政府批嘅项目俾你经营，系经营啫，唔系你啊，唔系麦平卖俾你，即系附属咗，即系用3000万啦人仔当年就买多个机会，咁嗰个昆明市政府话冇问题，啊，因为咧发展紧东盟10+1，咁咧我就建议佢喺西双版纳做一个车检场，同埋做停车场嘅中转站。佢哋食东盟10+1咧，就已经咧就赚咗好多钱啦。因为咧泰国嘅橡胶啦，经缅甸、老挝嗰边入口啦，入嚟啦， 中國啦。第二咧，好多舊機器咧，啊，即係可以眯埋眼，唔使報關税咧，又過咗去。咁另外咧，緬甸嘅軍佬好多翡翠玉石咧，就走私過嚟雲南呢一邊。咁全部都係西雙版納過，其實咧已經係等於黃賭毒嘅三不管地帶。咁咧佢就問我：你要個車檢場做乜嘢啊？同埋中轉站做乜嘢？因為咧東盟十加一，中國咧係大刀闊斧支持呢啲地方嘅企業同埋好多民生嘅建設咧，係大量投入資金。好多人咧借呢個關係同政府，譬如我同緬甸或者同老挝簽訂咗一個協議，話幫佢起水坝又好，起發電站又好，起公路都好啦。咁我只要呢張合同同嗰邊嘅市政府簽咗，當地嘅市政府或者鎮政府簽咗，我就可以攞呢張合同咧，就翻大陸雲南。雲南咧就喺中央直屬有一個部門係批錢俾你，然後你完成咗係免息嘅或者低息嘅。咁你借俾你，只要你有能力喺嗰边签到张合约，咁好多云南人赚咗好多钱，亦都好多东北佬走落嚟，而一车车好多嘅物料物资，大陆已经唔再兴嘅，譬如收音机啊，即系当年啦、啊、，AM 收音机都有，就要运过去缅甸卖钱，好多嘅厂本身已经系冇能力生产一啲。较高科技，当年就唔系高科技啦。当年我而家讲紧呢个时期系大概07年，即系11年前。咁啊，好多人买嘢过去，好多人搵呢啲钱。咁啊，听我做节目都知道，我有久不久提过两三次大包小老包小包嘅。咁咧就两父女去做啦，咁。赚呢个钱赚到钱，两边嘅贸易赚到，但系都唔及佢哋做个中转场。点解中转场呢？就是、全中国所有嘅嘢运去老挝，运去呢一个叫做缅甸，你就去中转场。点解知中转场呢？有海关要报关出口，人哋嗰边进口，咁你有个停车场，咁你收费，你摆架车入嚟收你几多钱一个月？咪先一日一个钟。全部收钱，是一个好大嘅生意变咗。你嗰笪地系政府拨俾你做嘅，可能好平租又好，好贵租到啦。佢靠咁样嘅经营而唔休客，因为大量嘅中转货物喺嗰度停留，佢就做埋。当然后尾起咗好多仓库啊，好多各地嘅车队啊，另外人收钱，但系个场都系你。唔理你边个喺度搵钱，到最后尾你就系大业主，你收硬。第二叫车检场，车检场咧就系话所有嘅车验车，唔系海关车检场，系嗰个叫做车管所，所有日车要验车嘅，即系所有喺云南啊，经西双版纳啊，或者西双版纳附近地方啊。嘅货车、客车都要年检嘅，即系要验车，每一年都。咁咧，佢就承包咗呢个车检，即系呢个验车场做啦，叫验车场。验车场，咁我就同佢讲：你出边有一间一定要开一间洗车屋，开一间车房。每一架车入嚟呢度，你都去望一望，永远都系肥佬嘅。所有车管所。嘅部门系政府嘅，但系管理呢一个验车场系你负责，同埋验车师傅系你做分配，而你同好多嘅保险公司挂钩，佢验完车卖保险可以喺度做埋，咁啊分一杯羹抽佣，而所有嘅车验车出嚟都会自动唔合格嘅，逼力唔得啊嗰样，因为系你验车，数据喺你度。你要合格好简单啫。我出面有间车房有间洗车屋。你洗干净架车跟住车房睇下啲壁力咩事。咁壁力中通常嚟讲佢都会同你讲係呀、啊、你壁力皮过硬啊。过硬。 所以呢刹车系统唔好啊。咁呢我而家收你几百蚊。咁呢就我哋呢就滴啲药水落去就可以软化咗你嘅鼻力皮，令到你有摩擦力，咁你就合格㗎啦。咁你跟住呢就飲茶。当然嗰个冇啦。咁去附近啦，坐一阵间啦，咁一个钟头你返嚟攞车啦，咁你攞咗架车，咁滴唔滴药水我唔知道。咁你就一必然合格。如果喺西双版纳附近有20架客车同货车要嚟呢度验车嘅，20万架唔多㗎。咁呢每一年有20000，咪每一个月有20000，一年审嘛，大陆叫年审，一每年验车20000。而呢除咗你应该赚嘅钱之外呢，洗车呀同埋车房赚嘅钱，只要佢入嚟每架俾500蚊你。呢条数都不得了。咁老包呢就同小包呢真真正正真係做咗呢个生意。咁亦都係搵到好多好多钱。咁但係呢呢、这个老包係一个老实人。我哋点识佢嘅呢，就係我拍档黎生。咁呢就八几年90年头啦，就想做啲木材生意，佢做木厂。咁呢经朋友介绍识咗佢，佢落嚟深圳。咁大家夹粉呢就做一批木材。咁呢当时呢黎生即係我朋友呢就四个人就占一份。咁呢就老包呢就搵木材，因为佢木厂嚟嘅，就占一份。咁夹粉做。咁成班人呢就上去昆明。上昆明呢就咁当然啦，招呼你啦，当时就冇私家车嘅，大陆人好少。咁呢就游山玩水啦。咁因为佢哋本身系军佬，好多有边境嘅关系，好多缅甸军佬呢就送咗啲翡翠玉石俾佢。咁而佢收咗好多。我哋佢屋企都知道有间房呢係我哋叫做保密仓，即係咩，即係宝贝多到不得了，手表啊就鍾意储啲旧劳力士啊，旧嘅帝陀表啊，旧嘅嘢啊，总之佢认为值钱佢储低㗎啦，老包。咁佢呢就去睇，跟住呢佢又攞咗盘玉石出嚟就俾阿黎生啊，同埋佢啲拍档睇，咁其中一个揸的士嘅，咁佢咧就见到粒翡翠好靓咁，咁啊老包就话不如咁啦，其实咧呢度我哋唔知真正嘅价值，你哋香港比较透明啲，你帮我攞落香港打下价睇下几多钱。咁嗰阵时系90年头，咁呢粒玉经过个的士老手就落咗香港，去如黄鹤，唔见咗。咁呢粒翡翠究竟值几多钱我唔知道。佢哋都唔知道。但係如果为咗粒翡翠连自己基本上諗住做上嚟做木材生意嘅话，九几年虽然呢冇而家咁值钱，我相信都买咗一个好好嘅价钱。呢个老包呢同阿黎生非常好，即係我拍档啦。咁啊做药材呢个木材生意，咁呢就喺西乡呢租个特地仓，咁呢就喺度卖木材。咁但係呢生意唔好，大陆阿老包就顶得住，出咗好多钱。咁呢有剩尾数呢就黎生出。咁呢黎生另外嗰两个拍档呢就抌咗少少钱出嚟呢，就话后尾先至补加嗰个资金。但係一睇到唔对路都闪埋咯。咁所有嘅损失呢就令到黎生同埋呢个包生老包呢就造成咗一个都相当大嘅损失。咁后尾老包呢就搵到买家平啲蚀本都好啦，清咗批木材，然后将黎生所有佢嘅损失俾返黎生。实际蚀嘅人就係得老包。呢、这个军佬呢好客气，每一次我哋上去昆明呢，每一两年我哋都会上一次探佢嘅。即係朋友嘅情谊喺度囉。佢都会，而家佢个女当然啦，小包到啦。咁成日揸车啦，上次去到啦，请我哋食海鲜啦，喺昆明食海鲜好巴闭㗎啦，因为要喺海南岛坐飞机过去。食靓嘢啦，咁因为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喺山区里面食海鲜好困难。嘢都好值钱。咁有三栋别墅啦，喺月湖啦，老城区啦，老牌嘅 别墅啦。咁点解会讲起呢个故仔呢？因为呢我个拍即係我哋嗰个健康食品嘅拍档呢阿肥 Ben 呢，咁呢下个礼拜三呢佢订个机票呢就订唔切我话我去，咁佢话唔得，咁可能吓鬼鬼马马啦，咁佢就去昆明。咁我话如果你昆明呢有需要呢，我就俾个电话小包啊，咁呢就等佢个女呢就招呼下你。咁阿肥 Ben 就喺度笑，话唉唔系啩，搵条女嚟招呼我，我话你放心啦，佢同你一样都是喜欢女人。这次讲到这里，拜拜。